攻读创世纪第46章。以色列遂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出发，来到了贝尔舍巴，向他父亲伊撒格的天主献了祭。当夜，天主在神室中对以色列说： 雅各伯，雅各伯。 他答说： 我在这里。 天主说： 我是天主，你父亲的天主。你不要害怕下到埃及去，因为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一大民族。我与你一同下到埃及，也必使你再上来。若瑟要亲手合上你的眼。 雅各伯遂由贝尔舍巴启程，以色列的儿子们扶自己的父亲雅各伯和自己的孩子及妻子，上了法郎派来接他的车，带了家畜和在科纳罕地积聚的财物，一同向埃及进发。这样，雅各伯和他所有的孩子，即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他的一切孩子都一同来到了埃及。以下是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雅各伯和他子孙的名单。雅各伯的长子勒乌本，勒乌本的儿子哈诺克、帕路、赫兹隆和加尔米，西莫昂的儿子耶穆尔、雅明、敖哈德、雅金、佐哈尔和克纳罕女子的儿子沙乌尔，内卫的儿子格尔雄、克哈特和莫拉黎，犹大的儿子厄尔、敖南、舍拉、培勒兹和泽拉黑。厄尔和敖南已死在克纳罕地。培勒兹的儿子赫兹隆和哈穆尔，以撒加尔的儿子出拉、福瓦、亚舒布和史穆隆，泽布隆的儿子瑟勒德、厄隆和雅赫内尔。以上是内阿在帕丹阿兰给雅各伯生的子孙，还有他的女儿迪娜，男女子孙共计33人。加德的儿子西菲雍、哈基、舒尼、厄兹朋、厄黎、阿洛迪和阿勒里。阿希尔的儿子伊莫纳、伊士瓦、伊士韦、贝里亚和他们的姊妹瑟拉黑。贝里亚的儿子赫贝尔和马尔基尔。以上是拉班给他的女儿内阿的婢女吉尔帕给雅各伯生的子孙，共计16人。雅各伯的妻子拉黑尔的儿子若瑟和本雅明。蒙城的司祭波提菲拉的女儿阿斯纳特在埃及地给若瑟生了莫纳协和厄夫拉因。本雅明的儿子贝拉、贝格尔、阿什贝尔、格拉、纳阿曼、厄西、洛士、穆平、胡平和阿尔德。以上是拉黑尔给雅各伯生的子孙，共计14人。丹的儿子胡生、纳菲塔里的儿子雅赫贝尔、古尼、耶泽尔和石冷。以上是拉班给他的女儿拉黑尔的婢女比尔哈给雅各伯生的子孙，共计7人。由雅各伯所生而同来到埃及的人数，除雅各伯的儿媳不计外，共计66人。此外还有若瑟在埃及所生的儿子2人，雅各伯家来到埃及的全体人数共计70人。雅各伯派犹大先去见若瑟，同他约定在歌声相见。他们来到了歌声地方，若瑟套车上歌声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一见了他就扑在他颈上抱住他的颈哭了很久。 以色列对若瑟说， 我见了你的面，见你还活着，现在我可以死了。 若瑟对他的兄弟们和父亲的家属说， 我要上去呈报法郎，说我在可拿罕地的兄弟们和我父亲的家属都来到我这里了。这些人都是放羊四处的人，他们的羊群牛群和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带来了。所以当法郎召见你们，问你们有何职业时，你们就要答说，你的仆人们自幼直到现在都是牧养牲畜的人，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是如此。这样你们才能住在歌声地方，因为埃及人厌恶一切放羊的人。